都系系啦，咁啊讲翻呢套系啦， 即继续又系碌啲旧超人啦，又嘟翻佢啲能力，咁都已经都唔知嘟咗几多个噶啦，唉， 直头碌卡啦，佢而家咧而家 真系唔中意，我即系点解全部都系咁嘅，系咯，都睇到厌啦，真系系咯。 其实我本身都唔系咁中意Zeddor 呢个行眼超人噶啦，我自己本身已经唔中意噶啦。 会 Zeddor 都好过之前嘅咧，因为 Zeddor 都话晒系啊 Barry 个仔咁有翻个特别嘅存在啊嘛，其他啲话完全唔知咩，总之佢就系捞翻第啲，佢连个基本形态啊都系捞人嘅咋，咁先大镬啊！ 其实系咯，我 Zeddor 都系嘅，都系佢个基本形态唔系吉田加阿 Barry 一齐咩 ？Barry 咯。都系， 我唔中意咁。 都系，但系佢就有个身份就话佢系 Barry 个仔咯，但其他啲直情冇啊嘛，佢直冇身份噶嘛，即系佢直情就某两个超人捞埋吓咁样。 似屋咁样就系好奇怪。 系咯，唔似噶啦，你 X 啊啲，即系 X 就好似就唔系咁嘅。 嗱 ，X 就攞啲怪兽嚟做装甲嘅，中意啊。 你话近期呢几套啦，即系由屋。X 同埋Zeddor 呢三個咁計先啦，我就鍾意 X 多啲嘅，我係。 哦，你鍾意 X 嘅， 因為始終我有個概念呢，就係、是、超人就要有隊戰隊嘅，就要有一隊、突擊隊咁樣配合嘅。係。咁好明顯，三套裏面就淨係得 X 有嘅啫，其實係。即係其他呢兩都係冇咗呢樣嘢，我覺得冇咗戰隊，即係怪獸突擊隊呢樣嘢，我硬系觉得， 即系 Ops 咧，佢就话嗰个女主角嗰个傻嗰个咧，嗰、那个舅父就有队咁嘅人，但你就见到佢哋有出嚟作战，你就冇角色嘅，系啦，佢就值得佢一个走出嚟嘅啫，吓射出嚟啦，或者咁讲啊， 咁嘅又 冇乜咧，系啦， 我又中意 X 多啲，所以我就 咁啊 ，Zeddor 咧，佢就其实嗰个即系讲嘢唔使开口就会出到声嗰个变咗人样外星人咧，就系、是、佢都系一队咁嘅嘢嚟嘅，即意思就同嗰个男主角嗰、那个。系啦，即系嗰个咁嘅姐姐咁嗰个咧，系咯，嗰个就其实佢都系嘅，但系佢就将佢玩到变咗 MIB 咁啫，即系佢就唔会又有架飞机噔噔噔噔噔噔咁啊出发就冇嘅。 我就你讲中个重点就系冇咗呢一个，即系我最中意睇其实就系呢个啦，其实 系。 即系啲 我哋最中意睇就喺个基地嗰度出发啊嘛， 你 个 基地又褪咁上嚟啊，跟住又褪上去， 佢 cheap 啲咧，唔出个车，唔系唔出个机，都出个车啊，大佬。 啊，即系嗱，你呢、這个就系重点，我就系中意睇有呢一啲嘢咯。咁、 嗱，即系你可以咧拆走咗阿香嗰啲飞机，但系都要有翻阿香架车噶。 系咯，啊 有 个 MAT 架车啊嘛 ，X 可以用翻阿香嗰啲配乐啊嘛。咁我 系系系咪 系 系咪嗰只 run 得 run 得 run 嗰只八九喺度 就系咁解，其实好多呢啲嘢令到我觉得好睇啲啫，其实系啊。 哦，其实个元素啦，但我就唔中意着甲嘅，所以就变咗呢样我就 哦， 即系我唔中意 X 就咁解，我好怕啲超人着甲嘅。 系，都系。 你话玩超武斗转咁卡通咁啊，另计啊。O K， 系 佢第二啲啦吓。你讲话超人你翻翻 M 78原来翻工咁，即系卡通搞笑嘅啫嘛，系咪先？ 系。 但如果你正式玩，我真系好怕啲超人着甲嘅，好搞啲咁嘅嘢，大佬。我顶唔顺。同埋啲甲好夸张啊！嗰啲甲好夸张啊，大佬，唔系几件嗰啲啊，直情成只嘢着咗上身咁嗰啲。即系成只哥姆拉，佢最中意着呢个哥姆拉噶嘛？ 大大个拳头咁样笠落 只，个爪整个 check 咁啊！其实嗰个系咩啊？系咪爪咁咪哥姆拉嚟嘅？即系佢好似 Wolverine 咁嘅。 系 好似 两只大爪啊嘛！ 系我点解咁？我唔好中意呢样嘢啦。 系 啊，系咯，同埋个超人其实平时个电话 系匿埋喺个电话里面。 咪佢電話都唔緊要，佢個電話玩具嚟咩？好屎 cheap 咧！佢其實有塊膠透明咁，後面著燈啫嘛。你真係顯示翻部電話裏面啦，大佬。 我咁 你話 咩話？ 變 會 iPhone 咁出現好啲係嘛？ 咁我哋而家所有嗰啲變身道具都係一個玩具嚟嘅，其實。 唔係我知道，你玩具係咁咧，你可以個戲入面好啲啊嘛，你都係 攞 個 band 嗰個出嚟。 佢好啲就唔似到玩具，咁就冇人買。 佢直情好啦，今次呢套戏咧， 真係呢最衰就係佢最尾攞住嗰支咁嘅咩咩鬼嘢棒啊，即係佢話同阿 Barry 嗰支嘢係成一對喎。喂，嗰支嘢原來係一件玩具嚟嘅，玩具都唔緊要啊。喂，佢用嗰陣呢淨係影佢撳掣都影咗不下十次嘅，大佬。哎呀，撳我真係 撳落去嗰啲掣呀，留到係。 唔係撳嗰個都唔夠衰啊！佢嗰個咧，那個上邊可以打開打開嗰個位咧，佢真係揾隻手真係燙嘅咋，大佬！救命啊， 那個、 大佬啊！ 嗰個機關啊，真係古靈精怪咧，拱下粒的咁就會左右擘開咁樣，仲要連續擘幾次咁啊，真係肉酸。 係啊，嗰啲係俾啲好細個細路仔玩嗰啲玩具，咁你個戲入邊你直接。喺度咪算啦，即係其實你平時睇戲入面你其實你係唔會嚟到卡邦咁，咁佢掹把劍出嚟斬人就斬人㗎啦，佢唔會喺度玩俾你睇㗎，喺把劍其實撳呢個掣呢就會點，佢唔會㗎。咁你攞把 lightsaber 出嚟佢都唔會教你點玩個 lightsaber 㗎，大佬黐線㗎咩，係呀，佢教埋你點玩㗎嘛，你先頂唔順㗎嘛，咁你喂你唔使呀，你攞出嚟用型先得㗎。 唉，一啲型嘅感覺都冇，真 係。真係唔型㗎嘛，真係玩具嚟㗎嘛，你覺得嗰支嘢係，咁你嗰下要點頂得順先得㗎，咁你喺個戲度咁樣做。但佢呢就已經刪減咗佢平時嗰啲道具㗎啦，佢就呢呢頭變完一個方轉頭鏡頭一轉，佢已經變咗第二個方。佢換方咪連聲都冇過，佢唔會話 dring 咁 就啲多字卡嘅啦，已經 係。即都佢都冇㗎啦，都算係咁㗎啦。咁但係話最尾嗰啲新嗰啲玩具又嚟翻一個玩具介紹咁，哦，救命！真係救命！係啊，嗰組笑真係唔好撳掣嗰下都影啦。佢仲要嚟個特寫嘅喎，佢仲要嚟個特寫影咗隻手指撳落去，我想講都冇需要。 即係你想象下，如果你戲院睇嗰粒掣幾咁大粒啊，真係。 唔係，即係你諗下啦，你有冇你從來有冇見過啲 Jedi 咧撳掣影 zoom in 去撳掣嚟開 lightsaber 嘅？有冇你見過未？ 好似咩啊基佬衛有做過呢個動作喎？ 有咩？ 佢好似你開頭咪畫頭，佢一嘢戳一戳咁樣，跟住就嗰把十字劍就彈出嚟嘅。我有冇撳掣㗎？ 係。唔係，咁佢冇 zoom in 佢個手指撳啊？ 冇咁大粒掣。 佢冇 zoom in 佢個手指喺度撳個掣咁離譜啊！佢個人有撳個掣唔？佢個人撳個掣啫，你冇人仲要嚟個特寫影個手指撳個掣，我太 冇咁誇張，冇咁誇張，係咯。 啊！ 呢度又真係誇張得， 真係好離譜噶，大佬嗰個咁嘅表達，我真係覺得我哎呀，我係賣玩具，但係。咪你去到劇場版啊，大佬唔好咁啦，係 冇錯。 咁呢度今次我覺得係有版本好一，版本好一做導演嚟講咧，又再度一次係完全睇唔到佢嗰啲武術指導嗰啲功力咯。嗰啲超人打係冇乜嘅啫，好多時都係啲 CG 咁樣出下光算㗎。 光就算。 係啊，佢個拳腳上幾乎冇。 佢做導演嗰啲集數咧，就反而有超人格夠 嘅。哦，係。是佢啲集度就有返。但竟然跟住嗰個劇場版冇喎。 反而劇場版冇晒喎。 我激到我啊。咁跟住呢佢係返啲人嗰度就有返少少。咁但係請啲人㗎嘛，阿姑姑不嬲都係用劍㗎啦。佢不嬲都唔冇帽子喺度佢都打到飛起㗎。咁佢唔使你帽子去囉其實。係啊，佢第啲都係咁打㗎啦。咁只不過佢加咗其他人。是啊，鐵金剛都是這樣。咁你其他人例如那個咁嘅大口妹咁佢都係開槍啫。咁或者嗰個咁嘅唔出聲外星人係多咗啲拳腳咁咪幾下咁囉。係咁嘅咋。 嗰個屋子嗰個樣衰老即係魚花咁嘅樣嗰個都係咁㗎啦。 你覺得係魚花 我真係覺得好魚花。 咁好啊。咁我咁好咗呢你講得。嗰個好衰過魚花。邊有魚花咁好樣啊？ 唉，我總之覺得真係好似魚花，即係佢依然係咁嘅樣啦，都係係咯，冇乜特別咯。 嚇！唔係呢度咧，係連係連咧嗰個本來變身做 Zero 嗰個咧， 係 而且電視入邊， 佢應該係最有型。 本來佢最有型嘅，其實嗰條友自己係有型嘅，平時扮傻佬啫嘛。咁佢一突然間 Zero 上身，佢咪變翻有型嘅？ 係啊係啊。 佢呢度都冇乜㗎，佢變咗一下咋，咁跟住都冇乜點打過。其實嗰條友係唔知玩體操定咩嘛，啲身手好好㗎。 啊，有啲打翻手啊，嗰啲翻騰。係 啊，佢呢度就做咗啲咧。其實佢呢套係嘅，佢刻意玩一啲咧成龍啊嗰啲嘢㗎，啲鞋碎功夫嗰啲嘢㗎。咁但係呢度佢淨係玩咗鞋碎啫，就冇玩功夫。 你講起成龍有樣嘢，我又覺得好好笑嘅。佢有度咧係問個線人去嗰啲咩星人。 冇錯啦，嗰、那個外星線人。 成龍咯喎。 唔係嗰條友，佢咪喺度扮嗰啲醉拳嗰啲咯。 個樣直頭好似成龍咯喎，嗰條友。 係咩？咁我又冇咁嘅感覺啦，但我肯定佢喺度玩緊。即係玩緊對拳啦，嗰啲囉，係囉係囉係囉，嗰啲有啲嘢啦，成形刁手啦，唔理佢啦。 你 咁佢咪 成龍？ 咁我又唔覺佢似，但我肯定佢係玩緊成龍囉。 係肯定。 即係我知佢玩成龍，我唔覺得佢似啫 ，OK？ 咁咪唔好問佢攞錢啊嘛，問佢攞錢咪講兩句，又攞錢攞又攞錢咁樣擺曬啲。係啦，跟住講，跟住打曬功夫，跟住咪俾阿姑姑砌佢啦。 系， 但系咁就算啦，佢又唔系收得贵，咪俾佢咯。你俾一千嘢，唔好找啊喂，诶，好烦啊，乜次次问，再问我再攞多次啫，你一轮水讲晒佢，一千嘢攞去唔使找啊，咪算咯。佢都唔系好贵啫，如果要买个情报嚟讲系嘛？ 系咯， 系咯，唔使打人嘅，系咯。即係嗰度又係專登玩嘢，咁但係我覺得玩得好怪嘅咯。 完全好似唔知做乜咁樣嘅，其實 唔知做乜係啊。咁明明成個故事咧，就應該係講呢個沖繩嘅一啲嘅神話嘅嘛，想 係嗰只石獅子啊嘛，即係沖繩。係 啊，我以為佢講沖繩啲神話好重，點知又係冇嘅喎，又係只不過變咗旅遊特輯，就等嗰班友嘅走鬼都去沖繩玩， 介紹下啲景點咁啊，即係其實係 即係馬家去旅行嚟嘅，我成覺得有啲嗰啲。即係今集就有啲係唔合格嘅，你以即係談緊成電影嚟講， 即係你連平時一集嘅 TV 版嘅質素都未到， 係啊，都差過。 無論打鬥，你特技可能會好啲，但係打鬥一定係 係特技 TV 版好啲。 咪即係特技拍攝咁，當然佢拍嚟拍戲咁啲嘢拍得靚啲咯，只係，但係佢實際處理係衰過一套電視啊。 佢雖然有大量嘅舊角色客串啦，即係佢連光之國都影埋㗎啦，今次係。 喂， 咁但係 喂，講到先衰啊！你知唔知嗰段戲係由嗰個係 咪剪出嚟㗎？ 嗰啲 係 第一次出鞋嘅，就係由嗰套戲度剪出嚟嘅，大佬。喂，佢哋喺度對話嗰段片係已經出現過無數次，佢次次都係咁樣嘅動作，次次都係咁樣，佢配啲唔同音律。哎呀，真係心寒。 咁似嘅咧，哦，原來又係剪翻嗰啲嘅，但其實 即唔係咁似啊，直情剪翻，直情剪翻，即呢個賭俠裏面係嘛？跟住最尾突然間賭神行出嚟啊，個咩嘛咩你輸先俾我，輸先俾你啊，邊個話嘅？咁跟住阿賭神咪突然間落車，滴滴滴滴滴滴滴，哇師傅咁嗰度咧剪出嚟噶嘛，剪出嚟。 我唔係完全唔同啦嗰度，唉， 嗰度靚好多，突然間 畫靚 好多，唔同，但係嗰段咪就喺嗰套戲度又剪翻出嚟咯，無限用，死未？ 從乜話都剪嗰段出嚟啊！真 係，唉，不斷呢個 recycle 啊，唔好嘥。 咁啊，蘇魯嗰幾個 friend 又唔使打咁樣，淨係企喺度立氣咁樣。 即係鏡超人、火焰超人同埋阿珍寶 A 係嘛？ 兩個兄弟啦， 珍寶兄弟係啦，同埋個咩 Jambo 拉嚇，即係兩個係。 佢哋 都係 戰隊，又係得個 負責企啊，負責企，真係救命！即係佢話佢嚟咗地球，但係因為地球俾嗰個咩虛擬惑星封住，咁話阿蘇魯喺佢翻埋之前啱啱入咗嚟嘅啫，咁佢哋就。喺外面啊！佢後屘咧，後屘仲話咧啊，等我哋幫下手先，一齊發射死光。佢仲以為自己係佢哋自己打爆，嗰個先好笑。話你啦，我啲死光幾勁啊！即原來都唔係，原來下面搞掂咗。喂，大佬做出嚟做乜？即嗰幾個人真係咁樣。哎呀，咪嗰幾個人咧，好耐冇出場㗎啦，其實。 佢係 OVA 成日都出場，跟住就冇乜㗎啦已經係。 系啊，中间有几套戏成？咦，点解系咯？点解 Zero 冇再揾佢哋嘅？佢唔系话咩成立咗对咩 Zero 战队咩鬼话？ 系咯，系咯， 系咯。 佢今集都有讲噶，佢哋嗰个旧 系啊， 你话旧嗰度，佢话派咗佢哋去啊嘛，系要。 系啊，但系罗守护队咁讲佢哋，但系点解平时又冇咗嘅，又得翻阿 Zero 嘅？系啊， 系咯，得佢一个。 咁点解做咗成辑嘅节度啊？节度又冇提过佢班 friend 嘅？ 系啊，净系得阿 Zero 入去啫，其实系。 同埋呢個係平行地球嚟㗎喎， 係，因為 佢呢個世界又唔同啊即係阿奧斯嗰個地球嚟㗎喎，係啊， 佢呢度講係 唔知啊， 係 啊，但係就因為阿 Zero 地可以穿越唔同平行世界㗎嘛，佢即係佢嗰件咁嘅甲啊，係係可以㗎嘛，咁佢咪開啲 portal 咪過嚟咯，咁所以佢咪講到佢可以咁走嚟走去，咁但 係其實而家所有嘅聯繫都係靠阿 Zero 嗰套甲嚟聯繫曬所有嘅。新理嘅 執行，而家就將會咧就轉落去阿 Ops 度嘅，咁所以下一套兩兄弟嗰度咧，紅與藍嗰度咧， 係 佢就會變咗係 Ops 係好重要，咁同埋有黑色嘅 Ops， 即係佢好似玩咗黑色迪迦咁嘅，佢又係啊，又會打翻落去，咁變咗繼續碌卡都有啲關係嘅，咁因為係楞翻，咁佢打佢啊，淨係講。 哦， 系打阿 Ops， 系黑暗， 系变咗黑暗化。 唔知系啊系啊系黑化咗嘅，唔知点解系，唔知做咩噶，佢又一个谜咁。 呢 个 应该又 系。我谂又另一个啦，系啦，唔知佢系点啦，咁啊再讲啦，呢个我哋暂时就真系冇乜资料。 系啊系啊。 咁但系嗰两个红蓝超人真系好怪噶咯，头开花咁样噶。 佢系咪话系太郎个仔嚟噶？佢哋 系咪太郎个仔啊？唔知，即系呢个又我唔知啊，系你听到 有 咁讲啊？ 我 肯定。咁啊，唔似嘅个样，完全唔似嘅。 去到三尖八角咁嘅个头。 乜佢成开花个头啫？ 系啊，有跳花嘅，又系个有花。 唔系有成打开噶，可以系啊。 唉，怪到。 系啊，好怪噶，即系只角再打开咁噶，唉，好怪嘅。唔系，同埋我成日觉得佢两个系咪一个变噶？点样噶？佢做乜嘢噶？到底系 名噶？一个叫咩 Rosso， 一个叫做我唔識讀嗰個字咩？ 唔係，但係佢話佢哋兩個咧都有開花同唔開花嘅形態嘅喎，同埋都有紅同藍嘅形態，咁即係點咧？即係唔係紅係一個，藍係一個嚟㗎？ 咁 佢又唔係嘅喎，唔知佢做咩嘅喎？即係到底佢係定係佢其實個人間體係同一條友定係點咧？定係點咧？ 唉，咁 即係到底係兩個超人啦、啊，定係兩條友變啊？係兩？是两个兄弟又合体变啊点啊到底是咁就唔知啦。 唉係啦要睇先知係啦。总之就个造型已经唔太讨好啦已经淨係个造型已经係。 个样啦咁就希望古仔。 古仔。 OK 啦唉希望啦係啦。咁同埋我最希望啲女角得啦呢、這个我睇特摄片必定嘅。 係啦。 有时啲女都睇得下呢就吊到我继续睇嘅。啲女唔得咧，真係爭少少啊！唔係啲女唔得，我唔係話嗰個演員，有時佢個營造，佢營造得差啊！即係搞到嗰個女好騎呢啊，搞到嗰個女唔可愛啊咁嗰啲咧，即係好似你而家標嗰啲，咪做曬啲反面教材俾大家睇咯。佢嗰個女記者咪之前直情做銀河第二輯啊，好靚噶， 銀河 女隊員 OK 啊！嗰時我都話呢個女隊員都 OK 喎、啊，咁點解而家喺標入邊做變咗唔得嘅咧？是啊同嗰个人嚟咋嘛咪佢拍得唔好即係佢个劇拍得唔好唔关演员事嘅係囉。即係可能嗰个瞓觉女嗰、那个美探如果唔喺呢度可能我哋觉得佢好可爱㗎可能第二套戏佢呢度拍到佢唔知做乜咁咋嘛係囉。咁你呢啲咪唔好囉係啊即係你呢度到底下一套系点呢我都几睇啲女角㗎係啊你啲女角唔得我唉我好难睇落去啊大佬真係。 嗯。 唔係你個節度呢雖然話即係唔係話好好睇咁但係唔係喎咁你嗰個姑姑又真係打得㗎嘛雖然係好肥好矮㗎。係 同埋 你實質有打我都 OK 㗎喎。 啊姑姑其實我又覺得佢個化妝會唔會太濃個頭呢係咪呢套戲裏面。 我呢套戲入面係非常之犀利化得。 即係你哇最後身體咁啊你喺套超人片裏面真化妝化到咁樣喎。 唔知可能佢咪老咗呢佢已經老咗呢所以要化返行啲。 幾唔符合嘅其實有。 明明喺電視嗰陣都 OK 啲嘅係咪 係好啲嘅電視係。 呢個唔係太急，係啦。 系啦，咁我唔知啦，咁我唔系睇佢，我睇佢打嘅啫。呢、這个就系啦，我唔理佢个样嘅。咁佢打呢样嘢实会满足大家嘅呢度吓。 系，佢又冇晒剑咁啊，都一样。 系啦，呢度就打好多，系咯，即系呢度打好多嘅。咁你打就满足到嘅。咁呢个我睇佢打啫，好唔好？正啊，吓吓，唔好正嘅，唔系即系要有啲表现啊，佢先啲女角。 嗯，冇错，系啊。 诶，啲表现先得噶，即系唔好好似摆喺度冇用嘅咁或者。咪咯，嗯，咁好睇，咁啊好睇咯，好睇啲，有时即系有啲化学作用，意思即系嗰啲角色要系咯， 系， 咁啊希望下一套有啦，有啲化学作用啦。 下一套咧，佢其实唔系一个人嚟嘅，系两个嚟嘅，系两兄弟嚟嘅， 系。哦，即系个人啊，两兄弟。 有两个人间睇嘅，其实系，即系两兄弟嚟。 咁、哦、但系个超人到底系咪两个嚟嘅咧？ 系两个嚟噶，都应该系两个嚟嘅。 都系两个嚟嘅。 吓，一个两个名噶嘛，直头佢哋系唔系同一个人？ 唔系啊，但系我真系见到佢会变嚟变去噶、哦。 系啊，佢哋变唔同形态啊嘛，因为佢哋转来转去啊嘛，两个都 系啊。但系点解佢又自己又会变红变蓝咧？咁既然佢唔系红系一个蓝系一个，我唔知佢做咩噶咯。即系总之佢又会个头会开花，好混乱系啦。其实玩咩而家真系唔知嘅，到时睇啦。咁同埋佢又系咧统一变身器噶，即系佢又要有少少 ops 嗰啲嘢又加，哇，整到好大份嘢噶。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好大嚿架嗰个变色器真系。 嗯是 啊, 是啊即就嚟就嚟揸住个。 真 系。揸唔住啊大到时呢个变身器。 唉咁就。 好多嘢拍落去咁样拍到有咁複雜得咁複雜。嗯。 都好快就做㗎啦 ,7 月7号做嘅呢套嘢就 係。是咁等下啦咁超人就而家变咗系。即系又佢就唔系叫做每年做晒成年，但系佢都叫做年年都有套新嘅咁样啦，系咯。 系咯，有上一代又可以带翻落去下一代咁样，佢都有个一路交棒落去咁样，其实 O K 嘅咁样做法嘅系。 唔系，但系即系嗰个设计啊，玩具新意，我觉得略嫌唔及蒙面超人咯，最少系。 系可能真系咸蛋超人嘅限制系大啲嘅。 但其实我唔觉得，唯一嘅限制系佢哋个脑嘅啫。点会含咱真人系特别限制啲咧？我唔点解蒙面真人就可以？点解蒙面真人就可以古灵精怪咩都可以变？但含咱真人永远系碌旧卡嘅，永远都系攞啲前辈啲力量嚟变。咁佢自己冇自己嘅。咁我呢样嘢我 呢一排系咁咯，系咯。 吓，系咯。咁因为佢每一次都想将嗰啲嘢再出一 set 新嘅嘢嘛，即系由卡就出到变咗出佢嗰啲咁嘅。上次嗰啲唔知咩嚟嘅子弹定乜鬼咁，即系佢次次都想将嗰啲嘢再碌一次啊！ 嗯。 唉，咁呢个喺个玩具概念上都唔得啦，我放心。都唔好讲套剧系点啊，即系你谂个玩具啊，谂啲新嘢啊，大佬。 系。 即系个玩具本身就系碌卡嘅，咁佢哋唔知条小碌卡个玩具就系碌卡，咁做咩啫？ 每一集都示范一次点样玩噶嘛，将个玩具要。 唉， 即系点样将卡放落去就 有。如果你系玩得好啊，你就会上次蒙面超人 XA 噶嘛，佢嗰啲咁嘅，变身嗰块咁 样，一样教你玩啫嘛。 嗰块嘢好鬼 cheap 啫嘛，咁其实咪揿咪有句声咁咯，系咁多啫嘛。 胶片怼落去啫嘛，其实。 系啊，冇错，系啊，咁嗰个嘢就大卖啦。 系嗰、那个条腰带不知几咁卖得，佢系，唉。 系啊，好简单咁，但系人哋系一个新嘅嘢，新嘅概念咯，唔需要碌卡。你蒙面超人其实系得阿迪 K 玩过一次，将人哋碌噶嘛。 你话玩碌卡就可能系啲剧场版，佢哋就会变翻啲旧超人样，系玩下嗰啲，但 系系啦系啦， 电视里面就冇。 即系佢有个旧超人版嘅，佢嗰个电视嗰种道具就有翻。 系啦系啦， 但系 佢 平时冇嘅。 电视版再玩翻呢样嘢嘅， 佢就额外出，即系佢自己已经出咗一大 set 噶啦，就额外再出啲前辈版系啦。咁你超人就唔系一开始低温就系前辈版， 连自己嘅形态都冇嘅，可以系。 系啦，你第 K 啊都有自己个样啦。 系咯，你唔系一嘢就变第二个人噶，你冇理由。 系咯，同埋第 K 啊，其实以蒙面超人嚟讲，佢都知道呢个唔算系啲人好鍾意啦，即系就系咁不断用人能力呢件事。 系所以玩同埋特别短嘅迪 K 嗰个集数。 咁你反而含蛋超人就系咁样，咁即系你唔系碌啲超人就碌啲怪兽咁，唉。 唔係你呢個剩餘價值真係好快碌曬㗎啦，咁樣碌曬。 係啊，你玩唔到幾多次嘅啫，你咁樣做法。 咪都玩咗好多次啦，都我唔知道仲想玩多幾多次。 銀河之後係咪已經咁樣玩法啦？已經係，即係 X 可以、X 都未有咁誇張，好似係嚇。X 都係玩怪獸啫。 X 係銀河之後嘅。 嚇，玩怪獸啫 ，X 都係。 即係銀河開始啦，係啦，銀河開始。 就不斷咁樣做舊嘢 啦。其實你應該話由嗰個怪獸卡 game 開始就係玩卡嘅。 啊，係啊，嗰兩輯怪獸。 嗰個冇超人嘅，得卡 game 嘅，咁呢個就係自從 Bang Bang 即係係啦，即係佢搞咁嘅銀河超人之後就變咗係咁做嘅。 系， 诶，咁算鬼数啦，系咯，即系我觉得真系，诶，睇下啦，咁啊做又唔会唔睇嘅，不过真系唔会有期望嘅，真 系， 诶，冇期望嘅，即系含忍超人玩到咁啫，诶，我好可惜嘅，真系，即系其实日本其实本来一大个，即系好大嘅一个 I P 嚟嘅，咁同埋点解 Ready Player One 人哋明明系即系将含忍超人捧到天咁高，可以话系， 嗯。 系点解反而喺套戏入边冇咗咧？咁但系史不保话系佢话，唔系佢唔揾噶。佢话真系佢系想摆落去噶，系佢话明系日本唔肯噶咋。 哦， 系啊，佢话如果真系有机会拍第二集，希望有嘅，佢真系咁讲嘅吓。咁佢咁讲啊，到底唔通真系系陈恩祥嗰边唔想摆落？点解我真系唔明？ 系咯， 我真系 推向再推远一步，可以将佢。 系啊，明明舐紧嘢噶啦，明明舐紧嘢噶啦，呢含忍超人，喂，你梗系喺嗰度西片度，哇，可以响一响翻个朵，你即刻下一套嘅 DP 一温啦， 大晒过美国都得啦。 下一套含忍超人系 DP 一温啊，直情。 系咯，啊，又真系。 系讲佢大个咁嘅 Virtual Reality 变含忍超人啊，就应该系。 系咯， 直情变翻吉田啊，嗰啲系嘛，应该讲呢啲系嘛。 变湿湿入个湿，即系个眼镜变到嗰个眼镜咁大个都得啊，真系。 唔好理佢先啦，你咪当咗系个 game， 但系 game 下又唔知点解变咗真实咁啦，你理得佢啫，古仔嚟嘅啫，系咯， 系咯， 咁佢咪可以变成唔同嘅含忍超人啊，成 Ready Player One 咁样得唔得啊？ 系咯，咁系咯， 佢唔系变过边个超人，佢直情变翻啲旧嘅超人，咁得唔得啊？ 系 咯，即系其实你借佢哋都唔紧要，点解融合啊？点解二两个加埋？点解系咁啊？ 嗯， 乜咁好巧咩？好呕啊！大佬件事 吓， 系咯？ 点解要咁样做？ 咁佢唔碌埋啊？超人之母， 佢仲未碌到佢卡，超人王都碌过咯，都碌完噶啦。 系咯，碌埋超人之母啊嘛，变埋女人咁得唔得？ 系咯， 一边男一边女噶嘛，一边有波边冇波咁得唔得？修罗男爵咁得唔得？ 系咯，我谂迟啲都会有噶啦，应该都 知佢啊，因为而家战队都不断玩呢样嘢噶。即系啊，战队即系雷鹏对警察嗰队咧，警察嗰边成日都玩性转换噶啦。啱啱嗰阵俾个怪人将你男变咗女，女变咗男啊嘛。 哦，我冇睇啦，最新嗰度系啊。 好笑啊，系啊。 哦、 但系佢之前个能力，因为话佢哋个即系个超必，即系佢哋人个超必就系佢哋三个合埋啊嘛，咁咪变咗男女咯。咁变咗唔男女咯，所以好笑咯、啊。即系佢成日玩佢哋呢个性别呢个问题咯、啊。 嗯。 系啊。嗯。系咯、啊。咁啊，试下下次含忍超人咁玩啦，好唔好啊？唔系冇啊，以前都冇噶，以前就算男女合体变完出嚟啊，好似 A 市啊，或者呢个外线超人， 都系男人 嚟噶，佢唔会唔男女噶、 啊。 系啊，系咯，咁而家开始玩呢啲嘛，唔男女啊，咁嗰啲啊，好嘛，玩呢个啦。 系咯，系啦，继续 玩都玩到冇嘢玩噶啦，我都觉得系咯，系咯，超人之母加超人之父合埋噶嘛，唔知变咩啊，大佬。 唉，唔知 嘅，唔知表咩吓，系佢中意啊，系咯，系咯，咁啊，系睇嘅吓，有咪睇下咯，系咯，咁呢套戏点啊？仲使咩讲啊？唔使讲，我哋都冇讲我去做咩嘅，系 都冇乜嘢好做啊，都 唔系，基本上佢话，其实个有嗰个咪佢咪成日有啲好似机械咁嘅好劲嘅只怪嘅机械怪，成日啲超空间度走出嚟噶嘛？ 机械怪喺度嗰度系咪成日有出现噶都？因 为 我 佢好似最初系喺 Ops 嗰度出先噶，系咪咧？ 哦，嗰啲机械怪 系咯，咁佢就话而家呢只系 Mark Two 嚟噶嘛，最初嗰只咁即系劲啲， 咁佢就話原來係一個咩人工生命啫，你當一個 Skynet 咁嘅嘢，話要又係話要殺曬啲，你當係啦，就係、是、又係話要消滅曬所有有機嘅生命，就是、宇宙和平，都講呢啲。咁佢咪話，但係佢話要成日要得到佢嗰、那個，我唔知得嚟做乜，佢話要搶到嗰、那個啊，而家即係接墮，即係新得到嗰支咁嘅棍啦，所謂啊，咁原來係某個星球嘅科學家發明嘅咁。咁佢就佢梗係講嗰啲已經唔知幾多，又唔知幾多成萬年前嘅，咁臨死就叫個女帶走，咁佢就嚟咗地球，咁咪喺地球住咗嚟咯，咪喺沖繩嗰度，咁咪著到啲沖繩啲古裝咁，咁跟住佢又遇到嗰只咁樣獅子咁樣嗰只咁嘅神獸咁嘅嘢嘅，咁佢又會同佢守護住嗰嚿咁嘅嘢咧，但佢明明嚟嗰陣嗰嚿嘢都係紅色噶嘛，佢後屘唔知現代咧變咗個啞鈴咁嘅石球，好似啞鈴咁，我唔知佢會咁嘅，咁佢就話咧 就係咁樣咯。 系啦，咁佢就话咧，嗰、那个即系其实即系雷神个锤咁啦。佢话边个系 worthy 嗰个嘢可以用到啊嘛。咁但系咁佢初以为阿哲堕得嘅，佢又唔知咩，佢又觉得阿哲堕得嘅，但系点知阿哲堕就唔得，即系佢攞起嗰嘢都冇，佢冇变翻做嗰个原本个武器，即系话佢都唔好似唔系适格者。咁同埋佢都好强调咧，就系、是、佢自己一个人话佢系地球而家唯一剩翻嘅超人啦，其他超人走鬼晒，咁佢一个人要肩负起。保护地球嘅作战啊，咁佢又好似觉得系有一个人做晒就得噶啦，你哋唔使做咁，佢又无端端又讲翻呢样嘢嘅，咁佢又话即系呢度佢已经唔记得咗佢啲周围啲同伴嘅一路支持佢，咁佢咪又系最尾话要重拾翻，原来佢唔系一个人孤身一人嗰啲咁嘅衰嘢，咁佢跟住先至有翻嗰个咁嘅力量，咁咪话佢攞到嗰个嘢就话可以解除咗佢话佢唔可以喺几多钟头内变身啊，即 系 好似赌圣咁样发完功啊，就唔知幾耐唔可以發功嗰啲咁一樣啦。咁佢本來係唔可以變到身嘅，咁但係佢攞到嗰個嘢之後就即刻解除咗，就可以即刻變身咁。咁咪一變咗嗰個新形態，即係其實新形態我覺得有啲似阿三個五咧嗰個所謂 hyper form。 我呢個唔 係 我覺得佢呢個好醜樣喎，呢個 好醜樣，因為佢成身好多嗰啲咁嘅發光嗰啲紋啊。係 咯， 係啊，唔係三個五咯，仲三個五蒙面超人啦，三個五。 我知。 我今日唔係話佢樣似三個五啦，佢嗰啲光條似三個五，完全唔靚嘅，完全唔靚嘅。咁但係總之佢揸住嗰支嘢就無敵咁樣，咁算啦，咁總之拉尾咪打咁好易啊，啲醫師執咁啊搞掂曬，搞掂。 即係補一補就係其中有阿 Ops 同阿斯羅有幫下佢咁，即係。都有打下一 齊。Ops 啦，咁啊樣衰佬都有變身做嗰個咁嘅，嗰隻咁嘅，咁啊黑魔咁嘅嘢嘅，係咯係咯，係咯。但我覺得反而嗰隻黑魔係型嘅喎，即係我覺得嗰隻黑魔係咁多隻裏邊最型嘅喎，個樣衰佬係梗係唔得啦，但係變咗身之後個樣係靚過佢哋嘅。 係。 即係佢個影靚係有啲電腦黑魔咁嘅嘛，有少少係。係 啦。 即係我意思，愚公慶大擺嗰個係。係。有少少噶嘛，佢个心口又系个弯月咁少少咁噶嘛，有少少咁嘅样噶嘛，系咯。咁啊揸把死人日本刀系 O K 嘅，个样系 O K 嘅，系咯。咁啊唔知整咩嘅，咁佢又帮手打咗一阵咁咯，系咯。咁啊咁啦，系咯，系。好啦，咁中途佢又以为阿 Zero 同阿 Ops 奶嘅嘢香咗，咁原来又唔系嘅，原来佢即时突然间时空转移啊！去咗佢哋后尾嗰个刻喎，咁做咩鬼嘢要咁啫？即系突然间跳咗去嗰刻，咁所以中间冇咗佢哋，佢唔系死咗咁咪？ 喺跟住喺嗰边嗰个时空又等翻佢啊嘛，等佢 出翻嚟咁样， 又出翻嚟咁，再 讲。系唔知为乜就即系等佢中间突然间冇人帮手啊？为咗 系咯，就为咗系咯。 即系呢啲剧情真系超唔合理嘅啦。即系如果你啊。就是想避过那一招你跳去三分钟后都够啦。 唔使跳咁耐。 唔使跳咁耐啊大佬等到中间冇人打咁为咩啫係囉。咪咁唔紧要啦係佢都係为咗等佢哋每个人都可以打下啦係。都冇乜理由㗎啦係啦。咁地下又有地下啲人打上面有地下啲人打即咁。 有啲流罗俾佢哋打下咁样。 系咁样啦，系啦，佢有啲流罗兵嘅，啲机械兵嘅，系同啲人打嘅， 嗰啲蒙面超人嗰啲兵咁样咯。 系啦，冇错啦，变咗啲战队啊！你想蒙面超人嘅战队就似系咯， 系 咯， 系咯，又咁啊， 系啊，冇啊，就系咁啦。咁我仲以为吓会唔会再出翻嗰条咁嘅林峰咁嗰条友咧吓？个电视有条友嘅林峰咁噶嘛，系啊。 唔系侧面好似噶，好似林峰 嘅 侧面。 即系屋屋市嗰度嘅，定系喺？ 唔系呢个呢、這个啊，窃盗里边啊，系嗰个坏人嚟噶嘛，系都系唔系人嚟噶，都系外星人嚟噶。 哦， 我以为啊，呢度唔通佢又会有翻咁，原来冇嘅，原来又喺佢哋讲嘢嗰阵突然间提起嘅啫，冇，即系冇真系有演出嘅，原来啫，稳定嘅。 哦， 即系有影一影，原来系啲电视入边嘅片段嚟嘅啫。系咯， 哦， 冇嘅，冇演出嘅，原来，咁，有演出睇下啦吓，你个超人迷啊，点都要睇嘅，咁又系网上有噶啦呢啲，系啊，我哋睇嗰个版本仲劲啊，配埋国语嘅，但 系国语配音啊，又唔系配得好，其实又唔系配得好样， 都唔差，算配得几好啫， 就 OK 噶啲配音， 唔系内地啲配音而家真系唔错噶， 唔差， 人哋配得好嘅，我睇佢哋配啲西片都好全神嘅，配得 系。错嘅， 系啦，即系最少佢有扮演翻嗰个角色啲语气嗰啲嘢嘅，系有嘅，真系有嘅， 系啦， 又几专业嘅配得的确啊，即系你唔中意国语就冇办法啦，系咪？即系如果大家听到国语系憎咁，冇办法嘅，即系其实配就配得唔错咁，我反而觉得 O K， 我可以唔睇字幕，都听得明吓，最少啊， 少少啦，起码听到啦，系啦， 当然配广东话更加好啊， 系啊，仲正，广东话应该仲正啲啦，系啊。 系咯，咁但系唔紧要啦，系咯，咁都叫做有得睇啦。因为而家有时咧都唔知去边度睇噶呢啲咁嘅神嘅。 原来我收尾 check 翻咧，佢就唔系好旧嘅，原来三月做嘅啫，喺日本都系。 系哦，咁仲唔够啊？ 都算快啊，所以都算快。 OK 啊，系咯，可能出碟咯，系嘛，啱出碟 都系，只不过系咯。 即系出碟嚟讲算快系嘛？ 算快噶啦，其实算快噶啦，咁样就系啦。 哦，即系佢正式上戏院都系三月啫 ，OK。 系啊。 我以为佢三月出碟啊，系上戏院 ，OK。 上映时间系三月十号啊。 哦，咁好新啊，咁如果系咁。 哦，原来佢差唔多咧，因为佢国内即系大陆咧，差唔多同期上映嘅，所以就即刻有国语 配音。哦，原 来。因为佢喺爱奇艺同埋腾讯嗰度，网上平台播。 咁样。 系啦。又系戏院做嘅。 即日本就戏院做。哦。内地就直情喺网上播，咦好啊，咁以后吓，以后啊贴啲啊，等我哋啊可以快带走又得， 所以咁即刻有得睇。 以前啊，我哋最少要等佢出碟先有得睇嘅，系咯。 出得好慢噶嘛，日本仲系咯，要等好耐。 半年啦，最少出碟最少半年啦。 佢一咁样， 哦，即系原来新鲜嘢嚟嘅，明白。 你可以即刻睇到啦。 我哋仲以为系摊冻咗噶啦，原来都唔系，原来新鲜滚热辣啦。 都快噶 ，O K。咁大家快啲睇啦，咁如果系咁即系。都是新嘢嚟嘅，其实唔系咁套嘢叫咩？咁我由老尾都冇讲过套嘢个名，有冇个名噶？ 叫做连接吧，愿望，跟住就系Ultraman 之助剧场版，就系咁啦。 哦，就系咁嘅啫。哦， 系啦。如果你揾你想上网揾嘅，就你叫杰德奥特曼剧场版连接吧，愿望就得噶啦，系啦。 哦，系。 因为佢大陆系译做奥特曼啫嘛，因为系啦。 我知冇问题，佢读出嚟咪欧特曼啊嘛，冇问题啊。 你揾 唔系，但系我觉得最奇怪就系佢将个前后调转啊，点解佢将个名摆喺前边？ 奥特曼唔系奥特曼杰特嘅喎，佢又好奇怪喎。 系啊， 点解会咁？ 系啊，即系我唔介意你叫佢做 Ultraman Zeta 咁，系咁叫噶嘛？ 系啊，但系佢而家 咁你咁即系个英文啫，冇问题啊。佢系 Ultraman Zeta 啊，咁但系佢而家系叫做Zeta 奥特曼啦。 连Zero 都系咁叫噶，叫赛罗奥特曼。 系啊，好怪，好怪。 叫做欧布奥特曼咁样噶，全部都系奥特曼摆咗喺后边嘅。即係當超人咁樣咯，奧特曼。 唔係，其實佢實質嗰個對白上面咧，佢哋會唔會再提歐長明呢個字嘅？ 冇， 佢哋直接叫佢做 Zero 啊，Ops 啊 ，Zero 嘅，係啊，係啦。即係我都唔明點解喺套劇入邊仲要不斷嗌佢做即係要加翻奧特曼啊！即係其實唔需要啦，係咪啊？即係 Stephen 咁 咪得咯，係咯。 咁 Stephen 咪佢哋叫做 Stephen 嘅啫嘛，係啊，係啊 ，A 市咪叫 A 市咯， 咪 Leo 咯， 係 Leo 咪 Leo 咯。系啊，泰隆咪泰隆咯，佢哋自己都唔会再叫佢做，系啊，得一个会咧，就系真系得阿吉田就叫佢做，系佢就冇名嘅叫欧长明，系啦，而家连阿香，系啊，而家连阿香都叫阿 Jack 嘅，阿香都改咗个名叫阿 Jack 咯，咁系得阿咸蛋，即系阿吉田就冇名，仲系叫欧长明啫，系啊，系咯，一年阿超人之父，一年阿超人之父都叫改咗名叫阿 Ken 啊， 哦，佢叫阿 Ken， 哦。 系啊，阿超人老母叫做阿 啊，玛丽啊嘛 ，Mary 啊 ，Mary 哦，哇， 有啊，佢哋全部有名嚟噶，唔会叫佢做超人爸爸。 哦，咁啊，咁啊，应该唔系叫爸爸嘅，个个人都叫佢爸爸咩？应该净系泰郎叫佢爸爸啫。 咁唔系喎，佢以前真系个个叫佢，个个叫佢爸爸，系啊。咪乌力多拉曼咩支持啊嘛？ 哦， 乌力多拉曼黑霞就系妈妈嘛，系啊，支持黑霞咯，系啊。 哦，好 系啊，咁叫噶，好怪噶。 真系亲情洋溢啊！嗰阵时 系。系啊，真真情真情。 唉， 系。 哦，而家就 嗰时曾经一度啲人以为佢哋全部都系嗰啲仔女嚟噶，佢哋以为即 系 有人以为。 系咯。 其实得阿泰郎系佢哋。 得阿泰郎 个仔 系 咯， 系咯，系咯， 系 咯。 系啦，其他啲全部系萧王子兄弟嚟嘅， 系其他队员仔。 萧人兄弟啊，点解萧人兄弟就系萧王子？你见唔见佢周身啲纹身咧？大家见唔见到咧？ 系， 即系佢有讲过噶喎，嗰时好似有讲话佢哋嗰啲其实系啲战士咧纹，咁咪就系纹身嚟噶咯，唔系咩？ 系啊，纹身咯， 唔系啊，系即系纹身，系即系成班黑社会，即系宇宙古惑仔啊嘛，佢哋系。 唉，都差唔多噶啦，其实佢哋都 系嘛， 唉， 咁下次更正一下，系嘛， 就唉， 你以为佢哋系咩正义朋友？唔系，你搞错咗啊！ 踢到啲怪兽一碌碌，唉， 系咯，阿超人王系阿咩任大华啊嘛，系嘛，阿蒋生， 蒋生系而家一定系姓蒋嘅，系啊， 系啊，冇错啊，嗱冇错啦，争啲有正义噶，如果泰国系搞得到咧。生啲正呢件系会变身嘅， 生少少系有份啦，佢系， 生啲正呢件就变成呢个古惑仔啊，郑浩南啊， 叫做浩南， 啊唔系陈浩南嘅搞错，郑浩南系大哥， 佢应该系 超人浩 南，系超人浩南， 唔系浩南浩南奥特曼系， 系浩南奥特曼系我哋博罗， 浩南奥特曼， 奥特曼冇错，系啦。 咁样嘅，咁啊争啲啦，点知系好可惜炒我咗，系有原谷又告佢咁样，又搞拍唔成，系我哋都好期待啊！ 跟住连嗰啲山鸡奥特曼啊、包皮奥特曼啊，嗰啲全部冇晒啦，唉！ 系会唔会有边个啊？神父啊，即系阿叔啊？ 唉，阿叔， 阿叔奥特曼啊？ 唉， 好睇喎呢个，系咯，嗰阵时嗰啲咩，跟住嗰啲冬蝇嗰啲变晒做怪兽啊！ 唉，啲恐龙啊嘛， 系嘛，唔系嗰啲咩啊食屎狗嗰啲啊，诶啊边个啊，系咯，走出嚟变包老坦啊，噗，哦咁样系嘛，系咯，好睇啊呢个，系咯， 其实都系差唔多啊， 系差唔多，我觉得大陆咁中意古惑仔，不如大陆开翻套啊，系咯， 唔使拍而家个成个场口场面嗰个咁衰啊，就拍呢啲咪几好，系咯， 上次嗰个咩攞大个版权啊嘛，做咩嘢都系做咩事，系咯，你直情拍呢个啦，系咯，搵翻郑伊健做， 系咯，郑伊健咁中意， 系你拍呢个郑伊健肯做啊，刘德华都肯做，话俾你听，佢哋个个都自称自己系 中意变超人 迷嚟噶，系啊，诶，刘德华肯定唔会识咯，我同你讲。 唉， 你话系下一套开呢个咩？开咸蛋超人系啊，揾你做变身，乜再做？唔收钱都做。唉， 几廿亿， 刘德华我免费。唉，咩所谓啫？我恨做咸蛋真系好耐。 系咯，好睇。 即系你开到，即系你开到 Star Wars 揾古天乐，佢会唔会唔做咧？好简单啫。系唔收钱都嚟啦。 要去做啦，系咯。 贴钱都嚟啊！唔好话唔收钱啊，贴钱都嚟做。系，啊，睇下一次边个香港边个想做，啊，睇你捐几多咁，好似啲入名校咁咧，睇捐几多嘅。 系，系啦，就有份出。 古天乐，我捐翻5000万噶嘛，呢套戏我捐5000万，我要投翻个角色啊，下次我要做翻个 Jedi 咁。系啦，冇错啦，系啦，冇错啦，超过某个价钱可以自己自定角色，咁样啊。 某个价钱有对白嘅可以，啊，正啊。 冇错啦。系啦，咁全世界等你班明星边个想做咪自己变咗科水咯 ，O K 啊， 系啦， 好欢迎喎，系咯，我觉得点解佢连咁做咧吓？ 系咯， 唉，系啊，唔系不值啊，唔知啊，即系佢成嗰度都代咗啦，唔系不值高啲代，唔系摆喺个不值，而摆到收益嗰度计咗啊，未套戏都未推出，已经有钱代啊，嗱，就系班演员，你唔可以叫票房，班演员自己拱钱落嚟啫啊， 唉。 成班演员唔系收钱拍戏，系俾钱拍戏嘅，啊咁样，咪都得噶，你咁大个 I P， 大佬， 系嘛？你鬼佬嗰班人梗唔得啦，但系你亚洲嗰班一定得，你信唔信啦？ 啊，系啊，一定得啊，真系。 系啊，诶、你试下下次复仇者又开啲朵啊，又边个角色啊？喂，有冇边个啊？周演员想做啊？咁咁吓。 系咯。 系啊。 加个超人角色俾佢啫，呢啲系咯。 系啊，加个作个都仲得啊，大佬。 唔系，求其你Agent Shield嗰啲咁多 Agent， 咪俾个 Agent 你做咯，俾件黑西装佢咪算咯。 唔都唔得，咁咁 cheap 又唔得，仲要 我呢个你可能俾钱俾得少啊嘛，俾多啲就少， 俾得多就可以系嘛，俾得多就可以企喺罗伯唐尼隔篱啊嘛，即系陈奕迅咁啊。 我要俾好多啦，嗰、那个就 嗰嗰而家套戏入边要咁企法，就要俾好多啊嘛。 要俾好多啦，要俾好多啦咁就 系嘛，系咯， 冇错， 唔再多重现冚爆袋咁样，系啦，冚爆袋呢一幕系嘛， 冇错， 系嘛，即系直接俾阿 Star Lord 打爆系嘛， 唉。 系咪 Star Lord 话啊嘛？话佢笑啊，话嘟嘟噶，佢除咗上下笑，话嘟嘟话咩蛋蛋下爬啊，打爆佢啊嘛。 系啊， 系啊，系啊，系咯。系咯。咁呢啲下次试下陈奕迅捞啊，喂呢个喂，啊投翻啲钱落去，系咯。 系。 佢理数。 冇 错。系。咁你咪企一格，你企中间都仲得，系咯。成个复仇者衬住你啊，成个人啊，系咯。系咯，俾十兵半月都冇问题。如果你俾钱够俾，当咩马云谂谂嘅啊？喂，系咯， 系咯，系咯，系咯，佢应该要谂嘅呢啲系。 咪佢好啊，佢就唔使化妆啊嘛，佢演外星人。 都系，系咯。 系咯， 都啱。 咩？我直情俾佢做非礼啊，大佬应该出现做。 嗯。 cos over 过嚟啊，大佬吓。咪佢扮非礼系咪唔使化妆先？老实讲。 都系 查翻紫色啫嘛，除咗查紫色之外，冇啊，可以唔系查噶，可以佢要 turn turn 嘅咧 ，turn 翻紫色， 這 搞掂系嘛？佢绝招就系一浸只脚落啲水，整水就唔饮得噶啦嘛。 唉， 所以佢用乜嘢毁灭地球啫？佢落地球一洗脚咁啊，成个地球啲水唔饮得啦，系嘛？ 嗯， 系。咁就死晒咯，成个地球啲人系咯，佢劲过佢，唔系死一半啊，死晒啊， 系啊， 系 ，friend 佬行开啦，我话我一只手指尾就毁灭宇宙啦，系嘛，阿马云话系嘛， 都唔使插手指啊，唉， 唔系即系做咩搵咩无限手套都唔使嗰啲嘢，我大佬， 唉， 仲要抢咩鬼啲烂鬼石啫，咩用啫嗰啲嘢系嘛，系咯， 系， 就系咁，系啦， 系， 好啊，咁啊好。大家睇下睇下呢套先 ，OK？ 系啦， 新嘅 系啊，跟住七月就睇新嘢啦，系。 系啊，睇新嘅嗰、那个系咪叫 Ruby 咧？佢哋有啲人咁译嘅。 佢如果你简写就 R B 系啦，因为一个 系咯，但系日文拼出嚟的确系好似读 Ruby 嘅，我唔知点解系咁 嘅。佢两个名嘅，一个叫 Rosal， 一个叫 Blue 嘅，佢系即系两个超人。 系啊，但系佢套剧叫 Ruby 噶。 系啊，好奇怪噶， 系啊，好奇怪啊，唔知点解噶，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啊， 就 系 咁。 系 R B 咯，其实佢实质写 R B 咁啊，系。 七月七号有得睇啦，系啦。 好嘅，好，大家等一等。